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咧楊生去同我哋講下咧。頭先我哋啱啱之前都講到，即係而家傳媒都面對好多挑戰，就係包括咧大家好快咧要好急速去睇啲新聞，但未必係根據你傳統記者做法，就係要講求真啦。即係數據嘅確定啦，咁而家係好速好急嘅啲社會，即係太慢都唔睇啦。可能新聞以前有晚報，而家都唔會人睇晚報啊。呢啲嘢㗎，你冇咗。咁我點去面對呢樣嘢？同埋咧，甚至係而家嘅市民咧，都會睇自己中意睇嘅新聞，即係話咧係取向性一個社群性嘅。可能自己比較遺留嗰班人啊，我都係中意睇呢一類，我就走埋一齊。咁但令到社會個衝擊咧，包容性越嚟越低，衝擊越嚟越大。咁我哋傳媒有咩責任可以令到？大家唔好淨咁咧，應該係開放啲噶嘛，應該睇多角度噶嘛。咁令到社會喐咁多嘅撕裂咧，咁多爭拗，其實我哋傳媒係咪都有責任去做一樣嘢，就係、是、令到啲人可以抽翻空出嚟睇得遠啲、闊啲。第二樣就係咧，即係我哋嘅責任就係希望能夠真係報導真相嘛，令到啲人可以思考呢一樣嘢，其實咩叫真相，對我哋社會有咩影響咧？甚至我哋見到好似美國啦，即係 Donald Trump 咁啲人都係啦，佢嘅負面新聞就唔睇嘅。淨係讚曬佢好嘅，咁其實我哋香港會步向呢一樣嘢咧，好盲目式嘅去想睇自己想睇嘅新聞，令到衝突更加大咧。 係嗱，傳媒或者新聞工作者，雖然我哋嗰個訓練都係話啊要客觀啊中立，甚至所謂即係持平啊咁樣啊。咁但係喺的確喺個現實世界裏面咧，即係其實新聞工作者總會有一啲或者媒體，總會有一啲立場，總會有一啲傾向。我哋就算睇翻一啲西方嘅媒體，一啲好老牌歷史咁樣，美國咁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英國《金融時報》啊，或者一啲《衛報》咁樣嚇，其實每張報紙創辦嘅或者是那個創辦也好，或者是個老闆也好，多多少少是會有一種價值。有一個傾向，甚至在有一些地方的話，那個政治傾向都濃嘅、美國咁樣，有些媒體是很近呢、這個即係共和黨啊，成啊咁樣嚇。咁有些比較開明啲啊，成啊咁樣嚇。難以避免香港個媒體個歷即係歷史又好，個老闆又好，都會有咁嘅情況。但我自己睇就係話有個好基本嘅，就係嗰個事實嚇，嗰個真相，嗰啲事實就唔可以話扭曲咗佢嚟到嚟即係為咗你宣揚或者係推動某一啲嘅觀點，觀點可以多元。我哋媒體又好，或者我哋自己寫專欄又好，我哋可能有一啲嘅傾向。但係嗰個就係嗰個觀點嚇，啊那個觀點。但係嗰個事實咧，其實就應該係絕對嘅，就係、是、話我哋基於事實嚇。咁、啊、然後處理嘅觀點嘅時候就，就係話我哋自己起碼就會話就係話，我哋都要明白就係話，有時特別係去到好多爭議性嘅議題咧，個社會係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可能我哋會覺得咁嘅睇法先至係合理嘅嚇，或者係即係我哋應該係咁樣睇嘅。咁但係就唔代表就話我哋將其他嘅意見就我哋就唔會去報佢啦，或者唔講佢啦，或者甚至係將佢個意見歪曲咗，將佢即係扭曲成為啊，即係係一啲錯嘅或者咩。咁我哋會盡量就係話都將嗰啲唔同嘅意見。不同的睇法，咁擺出嚟，等個讀者做一個判斷，咁希望做到係一個所謂一個fair 啲嘅嚇，所謂一個比較公平啲嘅，公平啲嘅就係話我哋對唔同意見，一啲唔同嘅睇法，有啲可能我哋未必同意嘅，或者覺得係唔係好有說服力嘅， 但是都對他有個公平的處理，就是說我們如果自己的媒體的話，我們都希望多些即是有些這些這樣的觀點，有些這樣的聲音，我們不會說將他們的聲音排了外。如果我們做到這樣的話呢，雖然可能即我們的讀者可能都跟開看開某些東西的，他可能都未必喜歡那些，但起碼他會有個選擇，他的選擇你放在這裡，他會即都會知道有些不同的意見，那就會我覺得未必說可能完全避免到所謂即圍爐取暖那種狀況，但起碼呢就係話你圍埋個爐嘅時候，你會有其他嘅一啲聲音或者一啲意見嘅話，咁你仍然係圍住，或者嗰種意見都冇人，但你起碼知道 外面嘅嘢 有唔同嘅嘢， 冇錯， 就唔好話外面嘅嘢呢完全入唔到去，完全入唔到去呢就會落去個就會出現 Gloria 洗拖嘅多問題啦，個社會呢可能就真係一啲唔同路，咁咧就個社會就會係分裂，會更加所謂碎片。你又唔聽我嘅，我又唔聽你嘅，咁樣嘅話咧就去到當要面對一啲比較爭議性嘅議題，個社會係需要多一啲共識嘅話，就會難，就會難嘅。咁我哋其實都見到即係一路發生緊，你話過去一啲政治議題。又或者最近我哋開始講土地，究竟嘅填海好啊，定係鏟咗個高爾夫球場好啊，定係話啲種地好啊？咁咧又會開始講就係話，你係淨係理嗰啲，唔理嗰啲嘅，咁其實都係一種咁樣嘅現象。咁所以媒體，我希望我哋起碼即係盡我哋自己個平台，我哋都希望做到啲嘢啦。 但同時亦都有好多人質疑咧，就係而家啲記者啦，可能話會質疑就係我點解一定要聽，即係一定要俾機會記者做第四權嗰樣嘢咧？點解咁重要？同埋好似或者你有啲係叫網媒或者其他傳媒嘅時候，會覺得你嗰個嘅專業性、認受性有幾高咧？咁亦都有人會質疑呢樣嘢，因為當時你以前曾經做過啲採訪咧，亦都係俾人襲擊啦。啲記者可能都受傷，佢話你記者唔代表我要即係尊重你啊，或者俾你採訪噶嘛咁樣樣。咁你哋點去面對呢啲議題，或者係網媒點樣能夠俾人哋真係認受性？其實你哋係一樣係專業嘅咧。 冇錯，嗱我完全同意嘅就係話，我哋講四權第四權，過去或者而家亦都有人咁講啦，記者係無冕皇帝咁樣嚇。無冕皇帝好似意思就係話，你哋大曬啊，或者可能有時出去嚇，或者係有時我哋都會聽到人點講，記者大曬啊，咁或者無冕皇帝啊，咁我覺得絕對唔係嘅，即係其實媒體係第四權，但係即係都其實係一二三四權，其實都係受市民去監察嘅。媒體其實即係應該亦都係有權去監察媒體。當然過去就係話我唔買你，咁都係一種監察。咁而家就係話你霸住，或者你有一個咁嘅平台，好似啊，即係你控制咗啲嘢。我覺得而家當然即係會有一種咁樣嘅優勢啦，可以咁講啊。媒體因為佢有張報紙，有個電台，有個渠道。咁或者我搞個網咁都係一個渠道下。咁但係唔代表話即係個公眾冇即係監督到佢。有時媒體報導咗一啲嘢，出咗啲問題。如果係一啲發牌嘅電視台要續約嘅，我哋可以去投訴佢。報紙其實亦都係可以去投訴佢，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投訴機構。 但 係 投訴有用咩？而家譬如話，好似無線之前有啲報道啦，都人投訴咗啊，佢會出嚟講翻話，未必係咁㗎，即係佢有權可以咁做。咁你投訴有咩用咧？ 嗱，好直接，當然未必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對媒體、對新聞工作者都係一種鞭策嚟嘅。媒體其實最重要的資產都是那個誠信啦，都是那個可信程度啦。咁如果佢嗰個誠信、那個可信程度 那個信譽個信譽嚇係受損嘅話，成功嘅媒體都一定係嗰個信譽好緊要，因為啲人要信佢，信佢嘅意思就係話你報導嘅嘢一嗰、那個真確性嗰、那個程度嚇，二你個觀點係唔係話即係一啲流於一種意氣啊嚇、或者係我話咁嘅就係咁噶啦，你都係講道理嘅，你係你個信覺得即係你可能我未必同意你個觀點，但係你係有個說法有說服力嘅，咁嗰個可信性就喺嗰度嚟，嗰、那個信譽亦都喺嗰度嚟。一啲老牌嘅報紙100多年其實都係嗰啲就係佢最重要嘅資產。咁你首先提到一啲即係傳媒機構，其實都已經係嗰、那個形象聲譽。都已經係可能就係一件小事、兩件、三件咁樣累積落嚟，咁變咗係好似啊直覺好似未必咩嘢，咁但係即係其實公眾出聲係會係會對呢機構有一定嘅影響力。講翻譬如話一傳媒嚇、過去都好多爭議㗎， 又掉放火啦，各方面係咪先？ 佢哋有啲報道，有啲採訪手法係好大爭議，最後黎智英自己出嚟道歉都有，咁嗰個係再睇翻往後，即係呢個譬如話啲媒體佢點樣處理一啲嘢，的確係有一定嘅影響，有一定嘅收斂嚇。咁有啲做法係唔好覺得係冇影響力啦。 或者我想講下咧，即係有幾個問題都想問你，關於你自己喺呢個傳媒做咗咁多年，有啲咩事件你印象好深咧？同埋我哋都可以講下香港有好多事件曾經發生過啦，譬如包括咧，即係記者嘅就程翔事件啦，劉俊圖俾人襲擊嘅事件啦，可能係劉曉波嘅事件，即係大家都會關注到，唔係淨係香港啊嘛，即係中國嘅維權人士啊，各方面嘅嘢啦，甚至雨傘運動啦，銅鑼灣嘅書店。同埋之前嘅林子健嘅被捕嘅事件，即你哋都用傳媒角度，你會點樣睇咧？甚至你自己曾經有啲咩事件，你經歷過，你係最深印象，你好想同即係聽眾或者觀眾分享一下咧？ 始終做記者最大嗰、那個滿足感都係真係好喺前線啦，好多嘢嚇、我哋喺個現場嗰度，咁當時嘅經歷，咁而家好多都仲好難忘嘅咁特別係唔同記者其實採訪嘅範圍都唔同，我大部分時間其實係即係一啲政治嘅事件嚇，咁基本法嘅起草過程啊，八九即係民運啊，香港即係好多遊行100萬人大遊行。咁可能即係， 會唔會當時心態仲相信會影響翻中國會聽我哋講咧？但係而家你知道我哋個影響力就係我哋深信啊，當年可能即係睇翻啲所有以前資料，啲人仲深信香港去影響翻中國噶嘛？但係而家件事件又唔係咁睇啦，已經。 我諗而家香港好多香港人已經唔會咁樣諗嚇，可始終80、90年代一方面係一個主觀嘅希望啦，就係話內地開始逐步開放啦。咁啊，經濟開放，咁啊，逐步個社會都依家比較開放，政治比較開明，人權嘅保障會比較逐步改善。咁變咗同個香港個差距又冇咁大嘅話咧，咁呢個係最對香港我哋自己希望維持翻我哋自己一種自由開放嘅生活，咩都講得，咩都鬧得。咁仲可以慢慢一開始即係選舉啊咁樣嚇。咁呢個就我諗去到而家回歸咗21年，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都已經係唔敢咁樣幻想啦，甚至冇咗呢個幻想。究竟即係國家會點樣走落去？咁近幾年都會係個感覺都係唔好嘅， 即係可能甚至雨傘運動之後，而家嘅人係泄咗氣添啦。 會泄咗氣的。 當時仲諗10年套電影仲諗即係為時已晚定為時未晚，而家可能連諗為時未晚已經都冇人諗添啦。 而家唔知點諗，應該話不知從即係唔知從邊度諗起。咁因為你見內地一啲變化，咁習近平咁又話會做多5年不得止，可能仲會 抵制咁樣 嘅嚇。咁雖然係你形容皇帝係有少少 誇張咗少少嚇，即係21世紀咁，仲係有冇皇帝咧？咁但係即係始終反映咗都係嗰個擔心，就係話權政府權大，但係領導即係一個人嘅領導，即係個權太大，冇制約。香港人最信就係一個即係制約， 冇錯 嚇監察。咁你有好多監察，傳媒有監察，廉署有監察，咁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制約一啲有權嘅人、有錢嘅人。咁但係呢個係內地嗰個大嘅方向係咁嘅話，你好難想象香港係會完全係冇影響啦，多多少少可能香港落去都會趨向一種好強調翻即係中央嘅權、個政府嘅權，咁嘅話咧，可能落去好多好多事啊，都會受到咁嘅影響。傳媒可能最終都會受到影響。 譬如23條立法會唔會對你傳媒影響最大咧？將來譬如話你寫任何嘢，可能都會觸動政府唔中意嘅。 而家個咁嘅個氣候係咁樣咧，係的確係不利，唔單止係傳媒添啦，傳媒更加會係首當其衝，就是話我哋會我哋有時接觸嘅議題、評論嘅議題、處理嘅議題，都會係好爭議嘅。嗱過去一兩年，我哋講好多啲港獨啊、自主啊咁樣， 民主自決啦、啊、嗰方面。 仲而家講到就話結束一黨專政啊，即係嗌口號。嗱，而家講緊咧就係話你去參政咧、參選咧就會有問題， 都有隨時被人 DQ 係咪？只要你個背景曾經講過啲乜嘢，都會翻帳嘅。 冇錯嚇。而家就講緊去參選嚇、就話你要加入個建制。咁、但係你難保就係話，當嗰個成為一個標準嘅話，個標準就係話啊，你係一國兩制，你係要擁護個國家，然後個國家咧又同個執政黨已經係講緊同一樣嘢㗎啦，咁嘅話就可能會唔會長遠嚟講就唔單止係講參選啦，你可能言論或者媒體即係呢方面嘅報導會唔會都會有問題呢？你第日有個23條啦，咁樣會唔會呢啲地方都會有啲嘅影響呢？咁樣嚇，會。而家就當然咩都未知啦，究竟幾時會再重提翻啊23條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睇一個咁樣嘅 氣 候趨勢咧，就唔係太 唔係好遠，可能 唔係太樂觀嘅。 同埋就你見到啦，甚至連香港大家最擔心就係銅鑼灣書店事件。而家你見到咧，即係蕭建華係咪啊？之前都係突然間又消失咗啦喺香港。咁呢啲嘢會唔會陸陸續續喺香港都會發生咧？即係有啲人物或者某啲事件會消失咗啦，甚至林子健係咪真係俾人老，都好多即係爭拗，即係我唔知傳媒個睇法點樣，即係會唔會發生呢樣嘢？就係香港都是遲啲都變成一個唔係好安全嘅地方，就係都會發生一啲人都會被消失咗。 過去嗰幾年即係大大小小嘅事，譬如話呢一類嘅事，咁都會覺得成個即係所謂政治環境嚇，即係或者嗰、那個持一啲不同意見嘅人士嗰、那個環境嗰個氣候都係越嚟越覺得係緊啊咁樣啊，咁嗰個就似乎會陸陸續續影響到好多嘅一啲方面嚇，咁包括首先提到傳媒又好，或者係你搞一個書店買一啲相當爭議性嘅書。最近有啲全部都唔係好即係再跟進，究竟呢個銅鑼灣書店究竟仲賣緊啲咩書？會唔會有啲書過去都要賣少咗㗎啦，或者已經用另一種方式，未必可以好似過去咁樣喺銅鑼灣最旺嗰個地方，好多內地嚟嘅即係上去買，咁甚至可以幫佢安排到啲書嚇，會唔會可以幫佢安排到啲書上去啊？咁樣落去其實已經會唔會係已經影響緊、收縮緊？唔好話呢啲書店嗱，過去一啲大嘅書店都會擺一啲比較爭議性嘅一啲嘅內容嘅嚇。咁而家其實會唔會已經更加難買到呢啲書？ 包括上電影都係啦，你見到越嚟越。即係啲電影係相關嘅議題，你都唔俾佢上啦，已經。 普通電影院其實已經不可能㗎啦，咁、 消失的檔案是一個例子啦， 遲啲中央加一號啦， 咁變咗就要係自己揾一啲渠道，咁難好多，咁同埋嗰個影響難免係會窄好窄咗好多。呢、這個其實有少少似我哋媒體嗰個情況嚇、就係話即係主流嘅就係嗰個空間已經擺唔、已經容納唔到某一類嘅嘢，咁、自己要揾一啲嘅渠道，你自己嘅網媒啊各樣嘢又好嚇。咁而家都仲未，即係仲未嗰條少少嘅路都未封埋。往後會唔會係咁樣咧？嚇、封咗嘅話，咁香港係一個咩嘅社會？好似好聽落啊，可能未必好近嘅嘢，但係睇翻香港過去嗰幾年。 變化好大啦， 可以好快， 同埋只係移民潮已經係追得上九七啦，已經 係可以好快，可以比我哋想象中快嘅嚇。咁、呢個就係、我諗媒體又好，或者其實、其他啲電影嘅藝術嘅出版嘅，可能都要諗下呢啲問題嚇。 是啊，咁或者你自己曾經經歷咗咁多嘢咧，你喺人生即係一個傳媒人生裏面經歷咗，有啲咩事件你真係印象好深刻咧？除咗先講即係八九啊、民運啊嗰啲之外， 好多，其實都好真係好多，咁啊好難得嘅，好多機即係好多機會採訪到一啲香港歷史上一啲重要嘅事啊。首先八九年啊，七一回歸咁講翻，而家都21年前，都係21年前嘅嘢，咁亦都係喺媒體嗰度亦都好睇到，即係成個社會嘅變化。即係除咗首先講咗好多媒體本身嘅一啲嘅變化嚇，咁亦都係。即係記者嘅身份啊！我哋採訪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睇到社會嘅一啲嘅政治、社會、經濟嘅一啲嘅變化嚇。咁啊，再拉遠少少就係話啊，兩個地方香港一個咁獨特嘅歷史嚇、一路以嚟係殖民地管治啊，咁樣轉咗去一個係 主權，而家就變中國啦。而家 應該點講咧？而家叫唔係叫崛起嘅中國添啊、中國而家個講法都係話，不但站起來、富起來、富起來已經富起來啦，要強起來嚇。 係啦， 一個咁樣嘅即係只係過去30年、中國自己都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而家話要強起來。咁香港嗰個歷史好似即係我哋有時係日常當然好多嘅新聞啊嘛，但係我哋再拉翻遠少少睇，即係香港嘅變化同內地大陸嗰個變化，又會覺得係好有趣。咁落去會係會係點咧嚇？咁年青一代即係好多係真係可能冇我哋嗰代咁幸運，意思就係佢哋可能面對嘅即係 挑戰 可能其實仲多。 咁或者你講下咧，而家我見到有啲傳媒都用好多手法，就係同即係觀眾啦，或者叫同佢哋讀者咧接觸更加多，搞多啲研討會啊。譬如嗰時之前端傳媒都會搞啲論壇啊，或者有啲其他嘅機構都有搞多咗啲論壇，或者係直接同可以同啲嘅聽眾或者觀眾可以直接接觸到。你哋會有嗰個趨向都會做呢一樣嘢咧？其實立場新聞嗰度 係眾新聞，我哋其實希望我哋有啲定期嘅嚇，即係長期嘅讀者。我哋都搞過一啲活動嘅，搞過一啲研討會。就唔太多，因為始終我哋個 人手問題， 人力有限嚇。咁但係都希望可以聚到一啲即係我哋嘅支持者啦，我哋嘅讀者啦。咁因為其實佢哋都唔少係即係其實都真係關心。時時要關心香港個社會點樣落去，我哋有時從我哋啲文章嘅一啲回應啊，或者從我哋一啲活動裏面接觸到我哋一啲支持者，都幾有一個幾強烈嘅感覺嘅嚇，佢哋其實都擔心香港， 嚇，我真係身邊自己都好多朋友走咗，即係舊年都已經。 擔心香港，咁變咗就都會覺得傳媒都想都希望我哋做到啲啲嘢，發揮到一啲作用。咁啊，因為除非你係放棄嘅啫嚇，如果唔係嘅啊，你都想留喺呢度嘅話，咁會唔會好多？好多嘢仲可以做咧嚇， 做啲咩咧？就係大家要諗緊，究竟仲可以做啲咩咧？就係而家咁嘅情，即係咁嘅處境。 唔係，我諗就媒體又好，記者又好，我都會覺得起碼唔好放棄先啦嚇，唔好覺得冇得做啦，冇得玩噶啦，傳媒冇得做噶啦，你有小朋友就唔好叫佢讀咩新聞系啊，或者你就算讀緊畢業，你都唔好諗入行啦，即係你長遠係冇得做噶啦。我當然我哋亦都唔會俾個錯嘅即係期望佢哋年青人或者新聞諗住即係加入新聞嘅咧，都要俾佢哋有個清楚嘅認識。而家個行係咁樣，要預計要預計係點樣，有曬心理準備。但係亦都希望佢哋唔好太灰啦，嚇唔好太灰。會覺得係從嗰個行業從個工作裏面係真係可以發揮到一啲作用嘅個對個社會嚇。 有冇而家其實你哋繼續啊，眾新聞會繼續搞落去啦。即係其實你哋自己有冇再定位？去諗住自己跟住嘅路向會點走？ 我希望都係喺我哋即係內容啦嚇，希望仲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啦。另外就係、是應該話短中期，我哋即係要希望揾到一個比較持續嘅財政基礎啦嚇，財政來源啦。咁我哋希望可以譬如話。4000个即係訂户啊，或者我哋嘅定期嘅支持者，我哋係可以做到啦。咁我哋資源多啲之後，即係話我哋做翻一啲我哋原本都想做嘅嘢，或者可以做得快啲，公民記者啲計劃咁樣嚇。 即係可能你即係一個培訓，好似 mentorship 咁，去培訓一啲嘅即係公民記者，令到佢可以都做到你哋想做到嘅嘢。 冇錯冇錯嚇， 因為你咁先可以擴得更加大，同埋更加令到公民意識強咗。 冇錯嚇，咁變咗係啊，我哋除咗話我哋自己有個團隊之外，咁我哋個社會出邊啊，其實都有好多嘅合作夥伴。佢可能佢喺佢嗰個行業，佢個崗位裏面啊，佢會睇到一啲問題，佢會覺得即係透過傳媒係可以即係將一啲議題帶到出嚟嘅，等個社會關心啲，個政府做翻好啲，有啲地方無論係政策又好，或者個政府嘅處理方式又好，都可以都可以即係可以做到一啲正面啲嘅貢獻啦嚇。 希望咧，即係同埋你哋可能要即係諗啲方法，令到可能係傳媒或者記者界能夠更加團結，可以將一啲嘅議題可以即係影響到政府，可以受到壓力咯。所以咁講，佢會真係認真去面對市民咯。 係各有各做，同埋係即係自己個崗位嗰度做好啲啦。咁然後個行業裏邊啊，會唔會大家一走埋一齊？ 一起發聲一些東西呢，咁樣樣，如果因為一致性的發聲，可能是先知道啊，大家是很重視這件事，跟政府可能都會去檢討啊，其實是怎樣能夠配合即社會需要咁咯。 冇錯嚇。 好，咁最後你係講下你自己其實你自己都會有啲咩計劃呢？其實除了眾新聞之外，或者你自己之外，你又會怎樣做呢？其實 我過去好長時間都係全職啦，喺兩個機構嚇，加埋都30年嚇。咁唔做全即係一個工作嘅全職之外，就多咗啲空間可以即係 教育啦， 嘢 啦，會做教育啦。 咁我其實主要而家係可以講係三飯。咁眾新聞啦嚇，咁係一個即係我哋朋友一齊搞嘅，咁希望都我哋個平台可以做到一啲，首先講咗好多嘅嘢啦。咁接觸青年學生，即係教佢哋係一個都好多滿足感嘅，因為都睇到啲學生佢哋好想做好啲新聞工作，寫好啲啊咁樣嚇。咁另外呢一屆我係記協主席啦嚇，咁希望係都可以喺記協嗰個平台。那個行業特別記協係較為多前線記者嘅， 冇錯。 咁喺一啲新聞自由議題嗰啲行業嘅待遇啊，佢哋面對嘅一啲實際嘅問題啊，培訓嘅問題啊，點樣可以特別而家可能有啲機構都已經係 轉咗一啲咁樣嘅僱用方式、嗯、啊，全職到到啊， 有啲 係 freelance 或者外判， 點樣可以起碼令佢哋嗰個保障多啲啦、嗯？另外等佢哋可能如果要轉某一啲嘅技能嘅啊，可以做啲嘢啦。呢、 嗯 這個都係我哋今年嘅一啲希望可以做到，因為記協今年係50周年，咁、 嗯、 啊真係行咗50年啦。咁我哋就除咗話一啲我哋日常嘅即係每年都有嘅一啲活動之外，即係包括我哋嘅晚宴啦之外，咁、嗯、我哋都一啲活動或者一啲培訓一啲同，譬如我哋最近係同即係訓練局係搞咗一個係關於一啲即係網上啊點樣拍嘢啊咁樣嘅一個。嗯嘅工作坊， 即係令到普通人都可以參與啦。 係啦，係啦，冇錯嚇。咁、嗯、希望即係幾樣嘢啦，都可以兼顧得到啦。 嗯，好，咁今日好多謝咧，李玲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即係傳媒嘅生涯啊，見到好多嘅見證啊，或者即係未來點去能夠做得更加好。希望即係你哋記者啦，或者傳媒能夠即係將更加好嘅新聞同埋大眾所關注嘅嘢都能夠議題能夠即係傳出嚟，等大家市民咧能夠即係認識更加多嘅。咁今日多謝你嚟啦， 好， 同呢個時間同聽眾同埋觀眾講再見啦。 OK， 多謝你，拜拜。多謝各位，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